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在这两个时间段里呢，贾悦都会用经典的好音乐、经典的好歌来陪伴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 Melody， 它是陶喆的作品。Melody 呢其实是陶喆前女友的名字，这个单词呢其实在英文当中呢是旋律的意思。有些旋律呢真的是能够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除了旋律还有很多事物呢也有着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名叫做味道，而味道呢也是极易把我们带入回忆当中的。来听辛晓琪带来的一首味道。 这样算好不好？ 落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在听完了辛晓琪的一首《味道》之后呢，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简单爱》，它是周杰伦早期的作品，很多人呢都很喜欢这首歌，不仅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简单朗朗上口，重要的是它能够把我们的思绪重新拉回到那个简简单单的初恋当中。 想带 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我要告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接下来呢，好歌继续。接下来的这首歌啊，非常的欢快，有一种俏皮的感觉，让听到它的人呢，也会被歌中的这种快乐所感染。我们要听到的呢，是原唱袁若兰的演绎。这首歌呢，发行于2006年。在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呢，引用的是拜尔的一个钢琴练习曲，非常的经典，而且呢音符很跳跃，非常吸引人，一起来听。 九九乘法真够复杂，恋爱的公式有够傻，假设小心求证，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加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了总是剧，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在拍你当背景，在一起没有难题，你叫我和加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雪中星星，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权益无限大，大大恋爱神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权益无限大，大大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同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考官没讲，老师没上，恋爱的公式有多傻，假设小心求证，幸福要欧趴，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光脚丫，我能想象我加你呀，画面就像天堂，你为了放诗句，我为你弹奏钢琴，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自拍有你当背景，在一起没有难题，你叫我和加你所向无敌，你爱我学长美女，我爱你雪中星星，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你为我打抱不平，我为你设计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爱权益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权益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爱权益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权益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哦，爱权益无限大，大到连爱神都皮皮错，手牵着手拉，管他变王子变青蛙，梦权益无限大，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袁若兰带来的《爱乘以无限大》，是一首非常欢快、非常朗朗上口的一首歌，而且呢，歌名叫做《爱乘以无限大》，我觉得非常有创意，因为爱的能量呢，真的是无限的，它能够创造出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奇迹。继续来听好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非常柔美的，它是歌手周蕙的代表作，是她的成名曲，您想到了吗？就是那首《约定》。而这首歌呢，也让周蕙一跃成为了当时华语歌坛的四小天后之一。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发行于1999年的《约定》。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 从黎明走到了北京，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走回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上没有北大荒》，来自于电视剧《年轮》当中。 问你问娘问西洋，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喊儿喊孙喊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的炕，咋不见风雪里

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月半弯》，是一首快乐的爱情歌曲，由演员陈坤来演唱。而这首歌呢，也替陈坤增加了一个身份，那就是歌手。这首歌呢，收录在陈坤2004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渗透》当中，也是这张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虽然这首歌呢是由陈坤由演员转型歌手演唱的一首歌，但是呢，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非常高的，而且也非常受业内人士的认可。大家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有点害羞，却很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显得特别的好看。月半弯我喜欢，有情有义有你还有天。那夜真的好浪漫，我带你去看幸福，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感觉爱情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

刚刚是水木年华组合带来的一首《一生有你》。据这首歌的曲作者卢庚戌回忆呢，早在1996年他就已经完成了这首歌的主歌部分的创作。部分歌词呢源于他对大学毕业失恋经历的一些真实的感悟和对爱情的希望。此后这首歌并未公开的发表，直到2001年在签约公司推出新专辑的时候，卢庚戌又把大学时同学在梦中梦见女友分手哭着醒来的经历加入到了歌当中，写成了以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的这样的歌词。而卢庚戌呢还自曝，这首《一生有你》呢曾一度被他和唱片公司认为风格和其他的歌曲不太一致，险些被拿掉，可是后来有很多的乐评人都认为这首歌好听，最终才留下，才有了这首《一生有你》的流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蔡国庆的一首歌，他会带我们一起去游览北京的桥。 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今闹玉东望北海，十七红桥连玉带，高粱桥龙王那个把呀把水卖，金水桥皇上挂呀金牌，桥的狮子啊最奇呀怪，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呦，天桥龙出海，地下通道穿长街，三人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立交桥是修得特别呀快，你就数啊数啊数啊怎么就数不过来，哎哎哎哎呦， 长天不问月是圆缺，梦里婵娟 心有难全，人已无眠，不负高处寒烟，今宵惜别，怎奈他日相见，爱也眷恋，恨又缠绵，人已疲倦，离离痴情尘缘。可是天，可是月，相逢不改变，可是梦，可是路，都还没有变，歌舞升平灿烂中，是否有我的明天。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可是夜，相逢不改变，可是梦，可是路，都还没有变，歌舞升平灿烂中，是否有我的明天。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几时天，几时夜，相逢又改变，几时梦，几时路，都已走到边，晓风残月依稀中，是否有你的从前，是否有你的从前。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6年由郑少秋主演的电视连续剧《香帅传奇》的片尾曲，由叶凡来演唱的一首《新水调歌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古装的影视剧当中，它是任贤齐主演的那版《笑傲江湖》的片头曲，叫做《死不了》，也是由任贤齐来演唱的，一起来听。 胸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张惠妹1997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Bad Boy》当中的一首好歌，叫做《我一个人跳舞》。这首歌呢，是由余光艳来填词，伍思凯谱曲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所在的这张《Bad Boy》这张专辑呢，为张惠妹赢得了台湾女歌手的唱片最高销售记录。可以说是其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精品。马上呢，就共同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我一个人跳舞》。 从清晨到日暮，我一个人跳舞。从清晨到日暮，思绪整夜反复。找一个去处，回头也只是一团迷雾。你早已经戒断了这条昂扬的线路，我却傻傻在游戏中追逐。 北京时间